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反腐倡廉，稳准狠，转变作风很振奋。天公重斗精气神，每朝处理十四人，都谁呀、啊？那位问了，反正差不多大个齐，有那谁那谁和那谁谁吧。嗯，我哪知道去啊？这都是反腐大数据，新华社、中国网事、新浪官方微博说的。2015年1月1号到八月底吧，8月25号。237天之内，一年过了小半拉了，妈，哎呦，都不是小半拉，大半拉了，是吧？半年过去了，盘点一番，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的网站之上显示，一共有472名领导干部被通报涉嫌违法违纪的行为，平均算了一下，每个星期啊。14个人进去喝高碎，哎呀，那高碎这量还挺大，是吧？不够喝的啊。这个时间段通报的省部级以上官员38人，不老少啊，是那必须的，显示出来了吗？反腐倡廉力度不减。你看这多好啊，一霎时春满江南，谢姑娘说的嘛，谢瑶环嘛，是吧？巡视组的啊，你看古代巡视组嘛，正是酒后驾车耍无赖啊，还有一个老太太，执法环境很无奈呀，交警师傅哭叉，怎么了？跪尘埃，哪儿的事儿啊？上个星期的周末，这是星期五的事情，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河北邯郸交警在线的消息。邯郸那个地方交警执勤呀，发现一个车辆啊，这司机可不对劲，下了一侧酒驾，说你这酒后驾车这不行啊，啊，你下来处理吧。不去，哐当躺地下了，撒泼打滚啊，哎呀，拒绝抗拒执法。而且呢，不单是他啊，包括这个驾驶人是一男的，他妈妈是女的。废话，我就那意思，老太太也不干了，说老太太岁数也不大啊，办的老太太吧。哎呀，不行，你饶了我们吧，你这是咋说呢？呼腾给民警跪下了，过激的行为，用这个来阻挠民警执法。哎呀，民警师傅一看这玩意儿没辙没辙的，为了保障安全，免得生出其他的误解来，怎么办呢？民警俩，民警啊，哥俩一对眼神，行了，咱也来吧，哐当也跪了，解释酒驾的危害，跪那个地方给大伙儿做工作。哎呀，你们听话吧，你这不行，这个，哎呀，这都什么事儿啊？可说呢。当然法律那是无情的，执法那必须是严肃的。事后那个涉嫌酒驾的司机被扣12分，是禁驾半载，半年不许开车了，罚款1000。不是，那位说怎么听着还是不那么是味儿哈？啊，怎么说呢？这个说起来，男儿膝下有黄金，更何况是执法者呀？怎么干嘛给人家跪呀？我说，你这个东西，他在京戏里面他再论呢，怎么的？但你这能随便跪吗？ 你除非是这种情况，哪种啊？是吧，玉堂春那是给官老爷跪啊，他是喊冤呢，打官司告状去了吗？是不是？那你是过去啊，那有那样的呀，啊，打官司告状他得跪啊，不单是他，呵，那个啊，那个当年那个大官那一样，哪位啊？你看他跪了吧，还有一种跪是吧，倒是居家过日子是吧，也兴这个是吗？你看当初呢都是规矩，他都是这么讲究的，不光是普通百姓，皇上他们家也这样是吗？这个咱们还真不是开玩笑是吧，很严肃的事情，值得思考。这种无奈和尴尬的确说明点问题，什么呢？瞭望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哎，说这个光明正大顺理成章严格执法名正言顺的事情是不是啊，啊，说是因为这个涉事的人员跪了啊，交警他、也跪了，哎，导致交警正常执法是难以进行，没辙的辙了，本质上啊就是那边啊那娘两个只在以博得同情的方式获得法律的豁免，交警和这个违章人对着跪，跪出了嘿嘿多少执法的无奈哟，正事战火纷飞不怕死，和平年代有牺牲，革命传统有遗风，是器官捐献得永生。也说到正能量吧，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说的，说是一位海军的同志，湖南人，海军四级军士长，小伙子叫梅雄，说前段时间呢，这个他是常德那个地方的，这是路上啊 碰上一起车祸，哎呀，很多人受伤了。小梅同志奋不顾身，毫不犹豫的紧急施救。可是谁成想，他事情发生在路上不是吗？当他救起第八名乘客之后，打远处也不哪个司机没长眼，这边出事儿了，速度没减，直接给过来，拖，把小梅给撞成了重伤。到医院之后，多方救治，仍然不幸离世。哎呀，家人悲痛啊！悲痛之余，做出了一个决定，说是孩子没了，但是呢，还是啊，希望能够救治更多的人。怎么办呢？把小梅的器官捐献出来，用生命传递大爱呀，这是，哎呀，太感人了。这就是老李同志的那个作风思想精神。哪位啊？80多岁老奶奶电话报警是胡来，奶奶胡来不能怪，为什么呢？接音背后难释怀，怎么回事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湖北的一份报纸言道，说某日凌晨，这就头两天，上周末的事情，武汉有一位独居的八旬老太太连续3次打电话报警。哎呀，民警同志快来吧，活不了了。怎么了奶奶？哎呀，家中让人家偷了，进了贼了，是吗？您有什么线索吗？跟我们说一说，我嫌疑人是谁我都知道。这小子不学好，谁呀？我儿子啊。哟，警察说那么过来瞅瞅吧。到那儿去呢，一勘察，说丢什么了？是钱呢？是东西啊？啊，大概其也许啊，可能吧。奶奶说话靠谱吗？丢什么了？您说不清楚是吗？哎呀，我这个七老八十这么大岁数，我记性也不太好。反正您看吧，反正您看着是像是什么丢了就是什么丢了。这有看着的吗？您得跟我们说呀。说，哎呀，哎呀，丢了一暖瓶。您儿子大半夜的到家里面顺一暖瓶走了啊？不是，哎呀，是什么东西？顺一吹风机？哎，不是，那个您看冰箱里面还有俩馒头还在吗？哎，还好嘛，奶奶，咱别开玩笑行吗？您当真说，当真说？哎，一见娇儿啊，泪满呐！哎，怎么唱上了？我是想见孩子。哦，报假警是吗？合着家里没丢东西？呵呵，没有，我就是独居好长时间了，孩儿们很少上门看望。哎呀，我一看这玩意儿没辙没辙的啊，我就请民警同志帮个忙。大娘，没有这么让我们帮忙的，这不像话。这个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找您儿子，但是呵，警察一合计，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心里面嘿嘿，真是酸楚异常啊。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画了画外的天宫重斗精气神啊，每周处理14人版，我是立新，是吧？大星期一的跟您讲这个，弄得心里头把抓揉长的，我也觉得不大合适，但是呢也算是提个醒，是吧？各位 是吧？咱爸咱妈的孩儿们啊，有功夫回家看看报。短信或者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里话外李信，外加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聚焦军队建设，言道加速转型，提升军队的心智战斗力。新浪腾讯说习近平签署特赦令，这个事情咱们念叨过。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中纪委可说了啊，欢迎大家伙儿节日期间举报您身边的四风问题，这是正差要我来说。人民时评说依法特赦，召见现代德政与树道。天津港那事故最新的情况，已然是150人遇难，滨海那个地方受损的住宅按照三种方式处置。说那个青海格尔木草原上有一个黑枸杞，挺值钱挺珍贵的吧，哦，遭遇数千人的抢债，由此还引发了暴力冲突。哦，新浪李克强总理言道说是金融稳定，哎，事关经济的全局，嘿，说的太对了。来看今天的北京各报一版内容，这是北京晨报。咱们这个田径世锦赛闭幕了啊，挺好的，挺精彩的，看点颇多，是吧？那谁嘛，博尔特嘛，还那飞铲嘛，怎么还提那个啊？新京报嘛 ，PM2.5 首次连续十天一级优，嘿嘿，不错。京华时报说是证监会一处长借内幕交易非法牟利数百万，这必须得办了。还有呢，197人因为编造传播谣言被查处，哎，嘿嘿。这个环球时报啊说这个西方媒体不识弦儿，是最近咱们这个经济增速啊这个放缓，其实是比较稳定啊，也不能叫放缓吧啊。于是呢就有那个西方媒体啊跟着边上甩闲话，哎呀，你看这个印度上来了，印度龟超过了中国兔，什么呀，还龟兔赛跑呢。西方媒体啊喜欢故作惊人之语以博人眼球嘛，咱们啊孤妄听之，可是千万别听风就是鱼儿肉。 我叫杨汉，是杨虎城将军的孙子，全国政协委员，西安实践研究会的会长。抗日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争取抗战的权利也是不容易的。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爆发全面抗战，也是经过了艰难曲折的。之间的西安事变就是中国人民要求抗日的一次勇敢的行动。今年纪念这个胜利，使这种不屈不挠、保家卫国的革命精神在中华民族今后的振兴中发扬光大。 2015年9月3号。北京电台直播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 让我们重温胜利，捍卫和平。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咱们接下来给各位来看大报啊。今天的《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专论，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崛起，作者是刘亚洲。这个他这篇文章呢比较长，反正主旨啊简短截说，民族精神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说的对。那么光明日报呢还有一大块文章啊，整个都快一个版了，就是咱们这个刑法修正案9部分亮点盘点一番。 请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法学专家，说刑法为什么要这么改呢？啊，一个是立法要回应社会关切，是吧？死刑改革迈出重要一步，既是与时俱进，又引领社会，等等吧，进步的标志，是吧？这个新华每日电讯说什么事儿呢？说是现在咱们说这个经济建设啊，政府这边推动，是吧？有这个三个热词儿，高频词，就是出现频率很高。一个是简政放权，一个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有一个互联网加，就是这是经济发展今后的新动力，是吧？谁说中国经济放慢了呀？我们这叫蓄势待发，哈！这个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啊，说这游泳池可够呛啊，游泳池你看看，说记者调查了广州、武汉、贵阳、北京城市啊，部分游泳池水质检测不合格，是吧？人家说了，有那个采访对象私下里跟记者说，哎，一个季度换一次水，它就不易了。一个季度换一次算不错的了。哟，您这是游泳池是酱缸啊，腌咸菜来了是吗？好吗？今日一句话新闻，北京青年报说这个安监这边啊，加强安全检查。啊，用了个词儿，加了引号，突袭检查中石化，就是突然之间提出来检查中石化，要求东方油库当场演习油罐漏油怎么办？哎，别说啊，人家这边准备的很充分，相关人员五分钟内集结完毕，挺好，是吧？京华时报说，咱北京这个中职学校啊，要缩减到60所，这个调整呗。北京晨报说这个月饼啊，月饼也有调整，是吧？中秋月饼说是5人，这不过瘾了，是吧？人家说这个5环和6环嘛，哈哈，对，6人比5人多1人，哎呦，6人出来了是吗？啊，对对对，主推的啊，稻香村今年主推京式月饼，取消了苏式月饼，苏式是人南方的，京式是咱是吧自个儿的特色啊。那么另外呢，这个北京晨报说中消协发布了学生书包比较试验报告，说是近70%的书包可是不合格，700多块钱买的书包高大上吧，啊，经不住负重的检测，嘿嘿，这个事情马上就开学了，孩儿们学习的质量是吧，各方面啊，方便安全也得格外关注啊。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读报啊！ 必须有啊！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听好啊，可招笑了。 这个手机尾号4903，反腐那只能说是初见成效，还得发扬鲁迅先生那句话：“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不得全胜是绝不收兵，说得好，是吧？这个很多啊，1909那么多惊喜呀，他激动的，你看了没有？4038也这个意思，呵，今儿这惊喜如此的入耳，老旦唱的非常到位，谢谢您啊，呵呵，谢谢。哎呀，你看不好意思啊，还有这个3672啊，您发了一堆烂码啊，没听清，没看明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啊？这个烂码嘛，就是很那个什么的啊，很混乱，很混乱，很混乱啊！哈、啊，微笑，这是微信上的啊。说这个大伙都来举报啊，公款吃喝，哎，这办法好是吧？歌少也来了，秀猫珍惜北京蓝天，敏敏，哎呀，天凉了，各位注意点儿，嘿，二豆平安是福啊！哈。说最近的节目短了，是广告多了啊，这您多包涵是吧？龙哥，媒体要为正义要呐喊啊，呼唤这个正能量嘛，那是必须的。世新是吧？为北京的空气质量点赞啊！那个夭夭之桃，哎呀，儿女该尽孝，父母当自强啊！哈哈哈哈！您这两句话怎么说一块儿去了？老宋师傅阳光，张伯荣啊，还有这个这是涛子。啊，庆文是吧？好好好啊，抓紧啊，给各位继续说点事情啊。这事儿呢，头些日子看过，哈、啊，这挺有意思。这是北京晨报的报道，说是因为一三级片打官司告状啊，有一位女白领 再一个，我看那意思像是外企吧，因为他们这公司投了这字儿叫约翰啊，约翰嘛，你想是吧？啊，他这个公司里头啊，甭管是什么企吧，反正在企业里头，后来人家检查呀，发现他电脑里面有一部三级片儿，哎呀，说你这个不合适，批评教育吧。后来呢，就说要不然你离职吧。这女白领说，你也不能因为这把我开了呀，打官司告状索赔啊。这个事情呢，后来是这个起先是仲裁，那意思就是说呢，可以啊，说你这个是占理的。后来公司不服气啊，他这不对呀，你们这没弄明白，打官司又到法院啊，后来又获得支持。现在这员工啊，这位女白领也不乐意了，于是乎是一审上诉，嘿，这事儿还整不明白了。 那后来呢？ 别着急呀，继续听啊。啊，各位朋友们都来了啊，什么顺其自然呐、啊，小白羊啊，百年基业呀、啊，是吧？呵啊，谢谢二豆啊，哈哈，您太客气了。这个不多聊了啊，简短截说，京华时报说一档的事儿，嘿，这把房子租出去啊，让一餐厅弄一饭馆，结果一不留神，噗，饭馆着了，爆燃，房东不干了，诉经营者获得赔偿，做什么都得特别注意。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各位。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购时间，我是文科。那前段时间啊，五粮液是举办限时限量买一箱酒再送500块钱电话费的促销活动，瞬间呢就引爆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但是呢，这场促销活动啊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质疑。前几天呢，我们就接到一位姓王的朋友的电话，他说买酒就免费送500块钱的电话费，这也太划算了，自己呢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但是这个电话怎么都接不通，所以啊就怀疑这场活动是假的。那么针对王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今天我们特别来连线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春夏秋冬酒的运营总监陈总，让他来证实一下。陈总你好。 啊，你好。 哎，陈总，你们前几天的这个活动啊，买一箱酒再免费送500块钱电话费啊，这是真的假的呀？另外呢，还有听众反映这个订酒电话一直打不通呢。 这个大家不要怀疑哈，我们这场活动呢是真的。 嗯， 这个呢是我们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啊和这个中国卫星通信呢，在全国300多家广播电台啊举办了一场新品上市的一个宣传推广活动。 哦， 我们呢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嗯， 由于这个活动啊是限时限量，参与的人数啊又特别特别多，所以呢、就导致了很多这个听众啊。